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 DJ Mr. C 带给我们的飘逸节奏这样的一个混音带。很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的混音带它的听感真的很复古喽哈，非常非常像我们这个在80年代、90年代时候在跳 disco 啊的时候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一下被音乐拉回到过去的时光中呢？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偶尔听听看复古的音乐也不错。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 是 Raise Max 节奏驾到。 Lady Gaga Bad Romance， 那稍后我会听到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Lifeline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Demon Deep。 而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Gaga 他的音乐 The Age of Glory， 以及来自于 DJ Project Featuring Blia 女 Original Mix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或者直接了解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看到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咯。喜欢记得分享哦。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所听到来自于 Lady Gaga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 The Age of Glory 的混音版本，来自于 DJ Mr. C、那他呢，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种比较复古的 Disco 节奏，很多时候你也会发现在很多的这种比较小的 Club 当中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混音呈现。那其实呢，不管怎么样，什么样的混音都会存在，存在即合理，那么一定就会有什么朋友们会能够喜欢到这样的一种混音的内容，像是电子音乐舞曲的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搭配，也是能够反映出来一个 DJ 他的在混音之前包括在现场的表现时候他自己的一种心情跟状态，是吗？ OK， 来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曲列表。女继续为您送出，稍后也会更多元的音乐为您慢慢送出，包括还有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非常好，空气清新，适合假日出行。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的首都体育馆、首体综合馆、首都滑冰馆、运动员公寓和冬奥赛事中心5个项目近日正式开工，这标志着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全面开工。按计划，整个场馆群将于2020年竣工。首都体育馆、首体综合馆、首都滑冰馆这三个改造场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改造场馆中第一批启动的项目。据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首都体育馆将作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馆，首体综合馆将作为花样滑冰的训练场馆，首都滑冰馆将作为冰球的训练场馆。三大场馆的改造将在满足北京冬奥会需求的基础上，充分传承和利用现有场馆的设施，并力争做到赛事赛后零转换，成为冰雪运动和群众健身活动的重要场所。为满足赛时比赛的需求，将通过改造除湿送风系统，保障场馆赛时环境，通过最新的声光电技术，营造梦幻的竞赛体验，实现最美的冰。同时，使用装配式材料搭建而成的隔间，在赛后也可以根据需求重新变换布局，以便于赛后的利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at look on your face, you're breathing at night, I counted the days and the tears that I cried, you said that you loved me, every word is a lieI wanted you near me and now it's goodbye. I'm feeling so deeply, I'm feeling so wrong. Better believe me, the love's made me strong. No way to deceive me, I've got to move on.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叫做 Memory， 来自于 Fragma。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种比较复古的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DJ MC， 飘逸节奏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神清气爽啊这四个字更加加强一下，在身体里面去消化了。我们可以听到更加复古的音乐来了， On the Floor 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Remix Edition。 Dance the night. 阿尔法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具有年代感的 disco 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DJ Project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那一会儿我们还听到来自于 Mosi 带给我们的 Meeting Point Original 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Andre Evan No One Else。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您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了。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拜拜各位。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